各位听众 D100 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呢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呢将会尽快展开的，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呢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呢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呢只是大约得5-6千人，我们500,000的听众只有 1% 的人呢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 的人呢成为自己有呢就只是等于1比99，就只是等于1比99。但好可惜呢，嗰1% 嘅自己有呢，佢哋嘅支持呢係唔足够我哋维持呢进行呢免费广播服务嘅。其实我哋需要呢大约 20%， 即係10个人里面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呢，我哋先至可以经营落去。我同阿何国辉将我哋投资喺 DBC 嘅本金嗰4,000万呢已经完全投放喺 D100， 而通过过去1年里面嘅广告收入同埋大约5,000几个自己有得返嚟嘅款项呢係大约1,000万元，即係5,000万啦。嗱，呢1,000万呢只係足够我哋维持到明年5月嘅啫，所以希望大家呢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呢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还有呢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我们很担心也很关心这件事，不过呢最重要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说，即是这个病人呢他在内地的情况是怎样，能不能够适合是说即是运送回来香港。 CID 打电话来黄大仙给他的签名给我，他说查过西湾所有的食肆无牌经营的，跟着连续2个礼拜食环署扫我们，檢控了2家。 很多的一部分的行程点是会更改的，尤其是四面佛，视乎他们住宿哪一间酒店而作出一些更改的。但是最重要我都看一看政府的方面那个警示。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吴志森、王国彤。 你好大班，你好王国彤。 你好阿森，终于见到你了。 开麦立即接通电话，就是这个旅游业议会的 主席 胡绍英的。早晨胡生。 胡主席你好。 喂。 胡生好。 是胡主席，是胡少英。喂， 不好意思，不是早晨，现在5点钟， 现在是午安啊， 现在是午安， 我们用这个美加时间是早晨。 喂，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就特区政府就发出这个红色旅游警示，就要求大家呢就如非必要避免前往，或者呢就调整行程。现在就主要就是曼谷的，泰国其他地方都还是 OK 的，还是怎样啊？ 而家照係曼谷嗰度咧，因為好多示威嘅人士喺度示威啦，尤其是喺政府嘅部門度啦，咁啊，所以影響曼谷一啲治安上嘅問題啦，咁同埋造成咗好多交通擠塞啦。其實主要都集中喺曼谷嘅啫。 Okay. 喂，我想知道你而家香港有幾多人？幾多人啊？幾多團友啊？ 4000人啊， 係咪過千人喺嗰度啊？ 而家差唔多有30几40团到啦，咁大約牽涉到團友係1000名跟團嘅旅客啦。 就自由行嗰啲冇辦法統計添啦，係嘛？ 自由行冇辦法統計啦，但自由行通常咧 Bangkok 咧自由行係會比團隊旅客做得多啲咁多嘅。 即係但係3000人到啦，保守估計。 係啦，係啦，係啦。 佢哋嗰個行程咧係咪 so far 都冇乜大嘅影響嘅？即係除咗話。我強聽你講咩四面佛啊嗰啲就冇得去啦，嗰啲咁其他都 OK 㗎定係點樣啊？ 嗱， 其實今次集中的示威地點都在政府辦公室的地方，因為在四面佛，你知道有幾個大型的商場都在附近，那裡就受到影響，主要都是那裡最在行程之內的四面佛一定，所以那裡受影響最大，其他一些現在據我們所得到回來的訊息，一些領隊、一些導遊回來說都是可以還可以去到的，但有些行程他們會作出一些更改，因為塞車可能有時間難控制了。 胡主席，但有五個商場都關了。 我們通常曼谷會跟巴提雅團，很少只曼谷那裡跟巴提雅五天或四天團，早點去巴提雅算了。巴提雅麻麻地，但是你知道隨時曼谷就演變成政變暴亂，機場就會被關閉，你猜不猜旅客去曼谷玩呢？ 政府紅色警示都說了很清楚，如非必要，旅行就如非必要，不要去，又不去上班。其實就着政府今天下午中午時分發了紅色警示之後，業界已經作出了一些反應，我們有部分的旅行社，因為其實今晚5時才政府公佈，我們所知有幾間旅行社即時作出回應。 由我們所知有三間旅行社已經同一時間作出反應，就是明天開始他去曼谷的旅行團有些是停到十號，有些停到十三號，有些去到十五號，沒錯，他們會個別就會跟你們傳媒報道，因為為什麼每間旅行社的組合不同，也立即停了團隊繼續去泰國。 主席，是不是先說得呢？ 如果現在在這個時候去曼谷是不安全的，你個人的感覺？始終我們去玩都希望一個安全的地方，什麼都沒有，最好像香港那樣最安全的，是不是？如果去到玩 那去到玩的時候當然沒有什麼都沒有，沒有一些示威什麼行動，既然政府都提示了出來，那我們應該要考慮自己的人身安全為大前提。那旅行社是不是應該，如果一間負責任的旅行社是不是應該跟旅客說都是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不要去了，現在就取消了，取消了，是不是比較負責任的做法？現在就是這樣，現在的做法，因為旅行團我們已經取消的，如果買了自由行那些套票旅客，其實旅客 是自己決定是最終的，他說我覺得沒事，我認為我知道有個風險，那人去死我們不要理他，但那旅行團就應該全部取消了，現在是嗎？即是由現在起去到13號，有我想大部分的旅行團都取消了，有些不取消的，不是有部份的他們還是在商議，因為很多時候有些公司，那沒有談，是不是知道現在很危險的嘛，是不是？ 其實我們只要安排了退款，即是不去的時候，那些退款的手續和費用上的問題。現在 你好像要收150元手續費，是不是？ 我們這個是一貫以往那麼多，因為泰國都不是第一次紅三軍黃三軍的了，是不是？隨時會，你以前沒事而已，是不是？你今次可能會死人的嘛？ 是啊，不知道的。那你現在怎麼，我想搞清楚為什麼要收150元手續費先。 所以我們停團那些，如果旅客要拿回團費的，我們就退回150元的手續費。其實旅行社是一個損失，因為為什麼呢？ 當地的酒店他們訂了房間，當地泰國酒店未必給我們退錢，旅行社每一次發生這些天災或者一些人禍，旅行社都是損失其中最大損失的一部份，就是旅行社。我問你情願損失這些錢好還是死幾個好呢？ 所以我們旅行社，我都希望旅客體諒。我想問你，如果掛了黑色旅遊警示就不能扣的，這150元是嗎？ 黑色旅遊警示，如果買了旅遊保險，旅遊保險賠償了，所以保險公司會作出賠償給旅客。所以應該叫，為什麼業界不叫政府不如不要玩了，掛黑色旅遊警示就好了，是不是？我今早早在電台說，如果黃色警示之下，我們業界很難做事。現在紅色，你現在影響了由黃變紅了，是不是？ 紅色做了事，所以我們 但是不是應該掛黑色？ 黑色的立法會安局有自己的決定，你不是這樣，你業界都可以給意見，你知道胡兆英你都是建制中人，你說話就當然有人聽，你跟保安局局長說聲，是不是知道是不是掛黑色，是不是知道？ 主席，紅色黑色政府保安局有自己一套，這個保安局是不是知道搞不定就派飛機去再回人回來，是不是知道這樣很嚴重的？主席，容許我插口，我是黃國彤，主席，我想問其實昨天是2013年12月1日 泰國反政府示威已經說了昨天是一個V-Day，勝利日，你可以預期場面會越來越惡化，你覺得香港政府是這麼遲然後發這個紅色的警告，是不是已經從你的專業角度來看，是不是應該是防範未然，應該早發一點，不會搞到現在這麼吵架，或者是現在應該是 見微知著臨崖勒馬，應該立即跳到黑色呢？ 因為將來演變下去的場面，我不可能會是樂觀的，應該情況會更為危險。 在這個情況之下，你主席的意見以為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在昨天下午都做了一件開始有示威行動之後，議會和旅行社和當地的業界和泰國旅遊局都緊密聯絡了，他們給我們一個訊息，未去到今早或者昨晚那麼惡劣，是不是？但我想問你，主席，你同不同意這些局勢隨時會變壞的？我控制到英陸都控制不到，泰王都控制不到，你說我們保安局長有什麼辦法控制到遙遠控制泰國的局勢呢？ 早點掛就好，早點掛就好， 即是這些很難說的，我想幫你，大家都很做，我是不是知道幫你，是不是你要掛了黑色，大家一天都光了， 大家很做嘛，是不是？多謝你啊，主席，多謝主席， 麻煩你啊，胡兆英主席，你又要業要的主席，現在取消去曼谷的旅行團，包括什麼呢？ 這些政變隨時演變全國性，一般去機場就回不了來，現在又上不了網，只會更惡化在短期之內。現在有哪幾間？有康泰、永安、新華、美麗華、關鍵、東瀛遊和星辰，大那些都是紅色而已。紅色，那你現在的做法是怎樣呢？紅色，你可以選擇退團， 不過就要夠百元，你可以保留半年，保留團費，半年去曼谷平靜，你再去又可以。我最怕到時你加價，那600元沒有了，又或者轉團你去其他地方。轉團又加價的，我想都會的，是吧？ 我自己覺得，正如胡主席所說，他說是黑色的時候保險有得賠， 即是很做很多。因為黑色你知不知怎樣好做？那邊的旅行社呢？ 又好做。 航空公司是全數賠給你，是這種情況。因為黑色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一種我們法律上，這個政府不知所謂，但法律上是一種 frustration， 我們這100萬間旅遊警示一早上個星期已經掛了黑色了，那就不用說了，上個星期我掛黑色了，很簡單，君子不臨危牆之下，會死人的，然後回不來，分分鐘連份工都沒有，我老闆都會受到問你的，很簡單，吳志森，有時你去，我當你打工仔，你當然不是，我現在是，當你打工仔，你當然不是，吳志森，人放假你放假。 人去那裡你去那裡，上個星期告訴你有政變，你還去，現在達不到飛機回來，我的客人沒有了，你不要回來了，你不用回來了，你留在泰國做姑爺了，你以後不要回來了，你不如在泰國賣這個，跟胡衛聰算了，跟胡衛聰算了，對嗎？大哥，這個政府不知所謂，我告訴你，立法會有沒有議員，找找主席、副主席、保安事務委員會那些鵪鶉，問問為什麼不逼這個政府掛黑色才行。 黑色會不會真的簡單很多呢？ 不是，直接啦，有哪個人，這些是天災人禍。 正變英陸都不知道形勢如何英陸都被人困了差王都不知道形勢如何英陸已經走了路英陸說我還可以控制住我聽到真的很過癮最新的說法即是現在香港保安局威水過英陸他認為 要尋日跟蘇貼反對派領袖見面要求解散國會交出權力辭職成立人民議會這些要求全部不符合憲法我又覺得是人家選出來的那個蘇貼不是窩貼你叫蘇貼拉他還不客氣你拉了他不是總統警察聽不聽你洗都不知道他有他的軍隊聽不聽都不知道做什麼現在 軟禁他嗎? 30年前任何政變血腥到不得了任何政變你忘記了嗎 所以這些都是玩是開心的東西如果是這麼危險那就沒得了那百五元給吧不過那百五元就給得順不順就另外一回事那我所以我不知道你進去保安局沒有什麼入了一年之後立即退回我想知道我們的保安局 葉劉做完李兆光做好像李兆光年代才有這些警示還是葉劉的時候我不太記得他憑什麼做判斷的呢究竟警示是怎樣做出來的呢我覺得香港政府他很多事在這些比較大決定的事他都是果腹不前的他不是 很猶豫的態度如果純粹是香港的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的情況下你應該很多事情應該做得把關果斷一點你說出來大家好做在現在的情況下大家前幾天都看到情況不會好轉在這個情況下是不是要一拖拖拖拖到什麼時候呢是不是要拖到我們滯留了 3000 香港人 全部是躲起來好運的話還可以接得走不好運的話都不知道何時接得走不好運的話都不知道何時接得走你真的分分鐘這個佔領政府建築物死鬼了大件事他講完了大家記不記得上次是佔領了機場爭論要上不要派不派機去接包機不包機你記不記得有一對夫婦還是一家人在機場在曼谷機場回不來自己驅車去報吉撞車 撞車死鬼了那裡有流血政變你就自己搞到自己死了分鐘會是這樣因為大班說不是只是怕香港沒有一份工有些人是這樣的工作很重要那你沒有一份工作不行那就自己開車去或者租車去中途車禍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 這個是你被迫不可以離境回來香港上班的話在勞工條例之下如果僱主是這樣解僱你的話這個一定不可以變成我們的心理dismissal 你沒有清出的你從來都沒有保障的所以不用說從來都沒有保障的沒有一輩子的工作不是的為了那份工作鬼叫你去明知那裡打仗你去玩就該死了你說在政變之前去了我不怪你你明知有這些事你還要去<笑> 還快點趕回來，軍團是四天左右，泰國是吧？軍訓來的，四天，所以問題就是你現在滯留了一千人，知道有政變而出發，我不怪那些人，香港打工真的很慘，有黃國同這麼說，沒有保障，有年頭做到年尾，只有幾天假期，還要儲錢，打一輩子工都沒有保障，還要儲家。 又沒有退錢，問那些行事又不用怕，最慘告訴你不用怕，不去四面佛，我不會帶你政府機關的，你怕什麼，那就去了。而且很多機場現在問，為什麼你還出發，沒辦法，團是要去的，他說報了團，假期又拿了，香港打工仔真的很淒涼，命是差過。 團費和假期和假期戰過的假期和團費真的很淒涼，大家很多時候儲了差不多半年一年去計劃，然後說盛行打到來是有風險，怕不怕？怕，但沒辦法，我付了錢我又拿了教，就去了，而且就是很相信旅行團所說的 不要緊，香港都是紅色，現在紅色都未到黑，很多時候我覺得帶團的旅行社就好像一個船的船長或者是車上的司機，他永遠是以他自己的乘客和團員的安危是百分之一百至高無上的，不可能是覺得博得過去吧。 免得搞事，在這些情況來說玩的又不會開心，你帶團的你旅行社你做了十幾二十年了，你賺少一點而已，不需要去到這種情況，這些是經驗的成本來的，你預料了，總之一句說完了，現在政府又不會保障你的，旅行社又不會保障你的，我認為旅客就自求多福，一句說完了，沒有說，好了，沈哥怎樣，言歸正傳，今天就是10月2日 我們就開始了這個香港台和這個叫大聲台，大聲台就是24小時連中無休免費廣播行宮二號連物，現在這個香港台我們在大聲台播，大家不用錢的，我們跟香港電台分途的，香港台分途的廣播的，現在香港台就播這個叫做大國民，今天就是Q仔和海琦主持，風波雷的自由風就回來大聲台進行免費廣播，這個香港台 就會免費播放一個月左右，讓大家試聽，開始收費，之後就收費了，多謝各位支持，沒錢就什麼都假的，沒錢就沒播就就是這麼大，繼續支持，你可以聽大聲台免費的同時，一個月之後，如果你想聽香港台的話，就要付錢了， 詳情會聽日公佈，你講收費有模式，價錢等等，不要說了，言歸正傳，深哥轉去第二個題目之前，我也想講講泰國的講多幾樣東西，我覺得我看到有些批評說泰國的佔中運動，你看現在多危險，我們將來佔中都是這樣的，這些是一種不可能的比喻，亦都是危言聳聽，大家想一想， 泰國現在在搞的搞手是什麼人，他的反對派是政客，他們喊出來的口號就叫你去截人水電，然後接著就是怎樣怎樣，直接是暴力成分是大的。但是我們佔中大家看一看，在哪位教授牧師，他們喊出來的東西是怎可以跟現在泰國的可以說可以比例，即是比到呢，有什麼可能我們佔中 所以沒什麼可能這種比喻來說絕對是危言聳聽我是對於文匯報這種比喻我是覺得很聲音 李卓人就去泰國所謂取經又被人丙我都在這裏說過100萬人天下為公堵塵水扁 看看我們的取態是怎樣不要說得就說不要吹得就吹這兩位說的文匯大公抽水欲加之罪何患無恥但與此同時我也有少許覺得佔中這個運動這三位仁兄要小心有時候一些比較敏感的事情不要讓人抽水他是不是都動你但為什麼要讓他們說呢老實說你去你去台灣沒所謂的人都可以去台灣的但現在倒過來台灣那方面也有很多人覺得我們佔中就被這個施明德抽了水這件事也不是好事台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什麼意見都有但我覺得不需要等於君子不留危牆之下也無謂給這些左狗有個藉口你明白嗎不要將那件事本來是一個飄他們不停說這個佔中是飄 大伯你的名言這是朱木說的你的名言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一樣搞你但不要給東西去搞你明白嗎無謂給東西去搞你明白嗎我跟我坐在家裡看著電視一樣有人搞就准你穿粉紅色衣服一樣搞你所以去泰國的話 如果你幸運就找到個女的如果不幸運的話就找到個男的所以大家都要注意注意今天<笑> 很多家長就留意現在立法會開了衛生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講打肺炎鏈球菌13價的問題我今早聽聽大班講完不知所謂我都混亂不堪我家就五歲以下的小朋友就沒有有孫子沒有但你不知道外面那些 外面那些真的不知道有沒有有些80多歲的老人家有其實我覺得特區政府衛生署應該清清楚楚告訴人很清楚用最簡單的你找專家出來說話即使袁國勇講完我聽完之後袁國勇被迫我都一頭霧水因為現在專家有兩種意見應該答不應該答呢 沒有結論但是最糟糕的衛生署高永文高永文沒有差用的高永文為什麼呢就說不用打如果要打就全部幫人打但他又不是他一人就給錢人打但給錢人打你給錢人打就即是說你應該打但這個訊息就出不來了我就覺得出不來了接著知道死了 原來他們說話全部所有人都沒有公信力逼袁國勇出來袁國勇開過最有權威的生物學家找到出來微生物學家找到出來但他都是以俄去補飛接著就說其實這是政治決定你即是告訴他專家就認為不需要打的現在怎麼辦但是高永文就沒有辦法給他一個領導所以是一個領袖的 我自己有覺得信息是有另一種解讀的，我覺得是每個人不同的解讀。我覺得我自己了解13價的針就不像我們所謂的中牛豆，你中牛豆那些你中了之後就保證你應該不會出天花，一世一世。這個針呢 原則上跟預防針分別不大不同，我們的流行感針都是推薦你去打，你打了是否一定沒有感冒呢？這個不是的，沒有必然的因果，因為大家知道專家就有些爭議。感冒就由病毒引起，這個就不是，這個細菌。病毒引起那年流行性感冒，世衛會 全世界的資料告訴大家有五隻流感病毒在來年會比較流行，所謂來年它不是有水晶球預知，它是根據過去而推測的，這五隻比較流行，這三隻比較流行，所以流感針是混合的疫苗打下去就可以防止來年這五隻 不會中招的人不是必然不像牛痘但如果有第六隻怎麼辦呢第七隻也可能會出事所以可能會跌眼鏡都不頂肺炎鏈球菌跟你的說法一樣因為有很多種現在所謂十三價有十幾種有七種十種十三種二十三種究竟你打下去是不是等於你保證什麼事都沒有呢不是因為現在有很多專家說也有很多個案是打了一樣會有肺炎鏈球菌 不是高危的你打了之後身體已經有戰場比較預防強一點有可能病徵沒有那麼嚴重是不是這樣意思沒有發得那麼高燒總之政府就沒有的你現在搞到家長有小朋友的家長根本都不知道無所適從聽聽何伯良說 傳染病中心就不要打聽專家說中大的專家說打了7和10更危險反而去打13跟著袁國出來咦我一輪之後最後都是其實打沒什麼所謂的這是政治決定如果聽袁國勇學那些校講就不要打但家長是很擔心信息不清楚接著政府又說給資助你給資助就立即應該打 但你又不是如果應該打就全民免費打那麼說完了但是美國高銘民證明這傢伙逢真一有困難的時候他永遠都沒辦法應付他不果斷還有表達的信息也不一樣他就是貪女貪這個師奶殺手來的聽說他假裝師奶殺手但一讀真的有事的時候師奶就去打他現在我的兒子打不打你猜他問你告訴我我記得他立法會很早怒氣地說還有一法爛渣我們的專家就不考慮那些恐慌家長怎麼想事的他是從科學的數據去看的 專家就不考慮接著人家說你找專家出來不逼袁國勇出來恐慌那些家長怎麼想那些是政府考慮這些是政治問題終於現在不知道打還是不打他的表態就是這樣所以我告訴你但是我們是信賴專家高永民勞底了即是告訴你他是沒有用的水平的問題沒有差用水平的問題我自己覺得是吧 那是出處就古代這次就糟糕了士大夫即是官吏不死了共產黨有一個不明文規定應該是不明文的沒有寫下來的就說總之你入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先你就一定不會打靶的不會搶敗免死的就好像包括你的家人即使犯了罪 即使犯了罪,總之就可以免死 但是如果你是政治局常委 免死之外就免拘捕，連罪都不可以告你，最多不可以捞你，就是這樣。現在台灣聯合報發放了一個消息，一個挺驚人的消息，沒有人敢去分析是真還是假， 鎮壓性局的機器是他負責的，拉人、傳媒是他負責的，甚至說他特務頭子，最有影響力、最有權的人，毛主席說的槍的證人，而且他是石油幫在大陸裏面的很大勢力的石油幫領頭人，他已經傳說他的親信有很多都出事了， 暫時不說話，怪醫梁家騮現在在電話旁邊，梁醫生你好，梁家騮鄭兼漢，好久不見，我是吳志森，就是旺角同，今天就開了衛生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我想你聽完之後，我不知道高永明說得清不清楚，你很簡單告訴我們，他政府主張我們的小朋友是不是每個人都要打這隻肺炎鏈球菌針呢？13架，說清楚給我們聽，現在究竟是怎樣呢？ 他作了一個行政決定，哪一個想打可以政府資助他打，那就糟糕了，就是糟糕了，作為市民你不知道信誰好，作為市民呢，信你了，我剛才也舉了一個例子給他，希望他參考一下的。 有時可能有些市民他要求答案就是你麻煩告訴我打還是不打，你不要說那麼多了。但是也都有些市民其實是可以能夠理解多些，就可以自己決定的。我舉給他的例子，因為我是做大腸的，譬如這樣說，你切一個大腸癌，切了之後你就來問我打不打化療啊，那樣。 那些理解多一點的市民，我告訴你，你不打的話，你的五年生存率就是七成，你打的話，你的五年生存率就是73%，即是多一點。你想想打不打啦，背後有幾重意思，一就是說你打了不是代表一定沒事，你不打呢， 也不是代表你一定會有事，跟風水佬差不多。梁醫生還混淆，繼續說，請說。沒辦法，科學就是這樣，作為政府政策，我覺得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勇於承擔就很簡單，你就應該叫所有市民都打。 市民自己有決定的能力，有些信美國專家的，有些信香港專家的，你就決定打不打，但對一般市民來說，政府說全部免費打的，一般市民就去打，就這麼簡單，你又不肯孭飛，高永文你搞什麼鬼？梁醫生，我想問，席上有沒有任何，包括高永文醫生說， 打了這隻13架，當然這個世界又沒得保證，好像剛才黃國彤舉的例子，天花是很清楚的， 打了之後就有抗體，中了牛痘就不會生天花，有抗體很清楚，一輩子，當然有例外，很少，這隻又不是，可能是保你一年或者保你兩年，我想問，會不會好像有一隻叫做腦炎針，打了副作用的機會率是很高的，所以大家要做判斷，這隻會不會出現這件事？ 會不會有副作用？這隻挺安全的，挺安全的。 那挺安全的話，其實大家的考慮就是， 打完之後不等於百分之百沒事的意思，是不是考慮這個不會打完之後會有副作用，不是這樣的，會有後遺症，沒有這些。照我所知安全的那些，就是副作用好少。為什麼叫人打這麼高的問題，搞什麼鬼呢？就打吧，梁醫生，我想問你剛才舉的大腸癌，就是 切除之後如果做化療就7成和7.3%，其實這個打了之後它能夠避免我們所說的肺炎亂球菌的percentage應該是多過0.3%，是多過3%呢？7.3%，即是那個保護，是啦。 這個也是我建議政府給予數據，他剛才給了出來，他說他未推肺炎鏈球菌，即是早幾年，就是每10萬個有10個小朋友會受影響，就是因為這個病影響，他推了之後他說數據就是10萬個是4個。 10萬個就4個，所以之前那幾年打肺炎鏈球菌已經有幫助，很簡單，政府為什麼不叫人打？一樣複雜了一點，他現在是叫人再補打之後有沒有幫助，但你剛才有一個論說就是說 若果沒什麼副作用就儘管打，我想這個是建議人們打的比較有效的論據，這是政府應該決定的，他現在的確是這個決定，他決定就不來兩可，你就打吧，你喜歡打就打，不打就不打，你自己決定。 沒有副作用，但可能有一定的得益。立法局梁Sir，你會不會覺得應該呼籲人們去打呢？因為你的慳燈是很少的，但你可以得到的benefit最少都是大的。你的提議是怎樣？醫生。 在這個角度來說是打吧，打吧，我們一起去打吧。還有啊，醫生，多謝你，還有一句，再多一句，你就不只是小朋友，其實有些65歲以上的長者，即是我，那些五年打一次，那些好像是多少教，23教，那些是吧？ 23種的，好像是那些我記得裡面那些五年有一次，那些有得資助的了，那些是吧？ 那些已經有資助了，那些沒問題，8-9元，8-9元誰跟你打？你去醫院診所，私家醫生一周千多元打13架都要，似乎小朋友那些跟大人那些不同，不同的，這樣，好了，多謝你，麻煩你，梁醫生，很簡單，你搞那麼久了， 其實最後的問題就很清楚了，一個人就學了董建華， 悠悠寡斷，以而未決，而不行，以而不決，決而不行，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以而不決， 因為有時候他是間斷性有些是打七屆有些是打十屆所以兩年之前我們的教授醫生不斷叫那些沒有打十三屆的小朋友在五歲之前就要打多一針這件事已經不是新鮮的不是新的是啦 那麼多人打現在你診所 我們現在已經全 好像說下個月才行，是不是已經是沒有貨？為什麼高永文說要你們可打不可打呢？就因為沒有貨。第一，他怕你們太恐慌，亂了大陸。第二，根本是沒有貨，還有是未談妥。什麼貨？ 我買幾千針藥廠價你價都沒有的，是不是？藥廠就不會加價，而是你跟醫生說好，你要那個病人去醫生打，政府才給50元。醫生跟你做50元就打針費，針藥錢政府給了，醫生最多大五十。不是針藥錢給了，阿森爺是 高永文是發一支針給你，他跟藥廠拿一支針給你，那怎麼辦？即是最多拿50元，差價你都吃了。那就真的不是很好。怎麼辦？所以高永文做事是亂倫的，我認識了這麼多年，我知道這個人很優柔寡斷，沒可能這樣的。現在一支針很多人都說一支針這麼貴，1000多元， 不是現在才是1000多元的，一向都是1000多元的，這支針一向都是1000多元的。是啊，因為我剛生了一個孫子，他現在6個月了，我所有譬如我六合一那些我就自己私家打，但是這個P13 所以不是因為炒到這麼貴而是事實是真的1000多元一支，真的不是炒，那出了800元一支。他來貨醫生收得時，那我也想去讀醫，現在我們收了人家1500元的打針。那麼厲害，你幫他打，醫生打而已。 黃姑娘，我是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的，醫生打 有针药给我们香港，我觉得我们香港小朋友的命不会比美国小朋友的命。为什么我们反应这么慢？为什么两年前行内已知，现在去到两年后，政府还在言言惶惶中， 这个专家讲完又找那个人兜了他，只是在说这件事，你自己的观点是怎样的呢？还有，我想说第一，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特首是梁振英，我们的医管局是高永文，问题在这里，现在是食物卫生局，是不是？我们一直都叫 我們一直都叫，因為所有我們自己的patient，一直跟那些意見，你自己的觀點是怎樣呢？現在的細路是全部，幾乎全部，如果在政府醫院那裡的話，幾乎沒有打到13架，所以他們每一家都像打鐵板翻來，都在說多謝慢多謝。糟了，即是之前，人家已經… 財政是這麼寬鬆，我們比較應該是開心，各方面來說，為什麼政府不會做這件事？因為高永文都說優柔寡斷，我想聽黃姑娘你講一講，因為政治分析。不是啊，大班，因為政府的錢給了湯顯明買。 牛雜和魚蛋 已經在做兩年前已經是大件事，我們很擔心也很關心這件事，不過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個病人在內地的情況是怎樣，能不能夠適合運 運送回香港。 很多一部分的行程點會更改，尤其是在四面佛，視乎他們住宿哪一間酒店而作出一些更改，但最重要是看一看政府方面的警示。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講講肺炎鏈球菌，有一個14歲的女生在新亞中學讀書，今早大班都有講，因為林同學叫林順正，她香港有發燒有成，不知道什麼原因，報紙是這樣報道，說她要回大陸醫，我不知道她爸爸怎樣想，結果就回了大陸。 現在的情況相當嚴重，還有七成的肺功能出了問題，而且醫療費很貴，很貴，我不知道為何會這麼嚴重的病人回去醫，我們不要去猜測，在網上有很多說法，我就不想有人這麼危急，看看又再扔多人一腳。我們的同事訪問了中學的校長，叫黃慧婷校長，為何要訪問他呢？因為 這個病是有機會會傳染的，如果真的肺炎鏈球菌的時候，究竟會學校有什麼措施呢？我們聽聽黃慧婷校長的訪問先。 但他們都明白到可能是在運輸方面是都擔心是應該那些的疑惑或者風險的，看看會不會香港也有一些的醫生可以派到上去，希望可以多一個的前面參考，或者是可以將比方說一些的樣本帶下來看看會不會是多方都有去幫他們。政府有沒有人跟你們接觸呢？ 衛生署和教育局都有人聯絡過我們，具體是說了些什麼？即是教育局和衛生署分別？我記得衛生署最主要都是關心學校的情況，還有提醒我們要注意什麼地方，還有我們都希望可以拿回學校裡面過去兩個星期學生患病的一些的記錄，就幫我們分析一下。 另外教育局方面都是關心學生現在的情況是怎樣，還有看看學校有什麼措施。民政署那邊就說他們聯絡到有個持續聯繫，我就將陳靜屋幾人的聯絡方法就給了他們，就讓他們聯絡。除了這些事情之外，其實也都我們自己本身學校、校友或者是家長， 甚至是就算街坊都好，他們都有些是直接想去學校就說想幫一幫同學的，那家人都說請我們先幫忙協助，那我們到收到之後，那我們就聯絡家人過來收回這份情況。那學校有沒有做相應的一些措施，防止可能有可能會爆發這個肺炎的呢？那我們其實已經立即找工友 是將所有的課室到年底來到天然和消毒，今早我開始我們所有都學生入來的時候，我們都恢復那個探熱措施。 好了，所以這個是14歲了， 不是只是肺炎只是會侵襲一些5歲以下的小朋友和65歲以上的長者 年輕人、年輕仔大家要小心一點而且正話我們聽到黃校長真是責心人口他提到一個很好的觀點就是當然你將一個病人要運回香港的時候你都要在那邊的主診醫生他們同意他們覺得情況可以運 考慮你是否應該可以移動病人的時候其實不是叫你找車而是請車的下來你應該是有隨團的醫護人員去一路駕駛療理人家的醫生那邊醫生接放心放我看不到車有沒有這個設備是不是一個防疫的設備還有是否有整個團隊在這些人命關頭不怕真的派人去救一救我們的小朋友譬如肺功能已經沒有七成一定要找機器輔助去呼吸 你不是整架包車車中港車是啊不是找一個貨車找一個麵包車不是有中港牌的那些就更合理了我們特區政府會不會又派如果真的需要那一派的救傷車上來做這件事多一步吧是不是可以想呢這個討論我覺得很值得談的不過我就很反感在網上的討論就說喂 他又在大陸下來的在香港現在又回大陸為何要特區政府要救他我覺得這個言論是很討厭的一種言論他將來是貢獻給我們香港如果換了你那就不夠你自己去想一下亞洲電視今天開記者會正正式式申請續牌答應了很多東西 承諾增加投資額只會多不會少四年處於改革期現在虧蝕但強調不會感到財政壓力 令九到15年呢個投資額呢是23億。令九令九過咗已經,就往後比而家個投資會多啦,個製作節目就唔會搞劇集了,會製作時政資訊同文生三方面的節目。多謝真的。那個時間呢我請你就是浸大的那個女系的,都要明教授,教授好。兩位好,兩位好。亞視就要申請續牌。 我想如果他申請的話逐給他的機會很大會不會令到很多人失望呢絕對失望他今天又一朝愛的宣言是呀我又對香港很愛又扔了很多錢下去從頭大略以前講過很多 中國亞洲的CNN香港良心之類推動民主化最新的口號是推動香港民主化最新的口號推動了推動了民主化推動還是推倒呢我就不知道推動了民主化我想問你對這個了解呢 其實是不是都是行禮如儀還是什麼呢他這樣說就變成很可以給通訊管理局或香港政府下台我有個大計我有個更新計劃王者義義來者可追以前做得不好算了大家既往不咎我重新來過又有一個愛的宣言那就過到骨了嗎 反正有人相信嘛現在如果香港電視這樣都可以一男子的決策的話那你就變成循回這條舊路那就變成是不是一男子有一個決定得到呢如果是的話就變成通訊管理局可能也可能出現了在不同的意見底下那你行政會議都可以通過香港電視的政策是沒事的話 但程序應該是由通訊局提議寫建議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通訊局現在的主頭人叫何佩謙，資深大律師，他也會做這件事。 當然他有的問題，第一當然是重要問題，就是好像已經知道結局，知道上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就說行政會議可以好像是香港電視那個北白牌事件一樣，他可以講一聲不清不楚的解釋之下都可以白牌給這個阿士都可以的，是不是？杜教授，我在想這些所謂的愛的宣言，如果我是一個女生的話呢， 有個男人跟我說我真的很愛你，如果我第一次聽我還可能會孤妄順之，但是這麼多前科我認識的女人你都說暈了，隔壁那個都告訴你你剛剛前兩個字跟她說完，這些愛的宣言你覺得應不應該是給份量她，或者再是 蠢到這麼交慣好像吳女士我吳培英女士那樣說，其實都是李天明都說過笑話，當一個人見到什麼都說你好漂亮，那你見到你覺得好漂亮，幾個陣風都說好漂亮，叫張紙都說好漂亮，見到一道門也好漂亮，這個漂亮這個字是沒有意義，同樣東西任何宣言式的承諾，其實從2009年以來講到現在 4年有幾樣東西是落實，CNN的計劃他講很久了，有些什麼落實，沒有意思，沒可能有任何的信任，除非他證明給我看，有些什麼證明給我看，改革他身家性命財產，換個第二個班子，完全全身的全部都是香港人信任的電視的專業的人才，否則的話是沒有機會相信他的。 不是能夠在具體行動上真真正正洗心革面，你不要說我們不給機會，由今天開始整個拉入是怎樣，整個資本組成是怎樣，他怎樣扔錢下去，一時一刻清清楚楚說得很具體，也都是公開給有關方面核數，否則的話<是> 我是沒有機會要相信他的，也沒有任何條件要相信他，我覺得再說好一點都可以，但問題是為什麼不是我們發牌給他們，大把人說話好過他，所以為什麼要發牌給他，完全都不能夠了解。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通訊管理局做什麼提議都好， 可能到最後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回頭反其道而行都不出奇，其實如果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電視觀眾，是不是很無助地又是香港會承受一個所謂零收視的電視台壓著大氣電波，又是這樣，是不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呢，杜教授，在這樣的機制下， 現有機制是沒辦法改變的，就像我們說改變 已經是擺過數門，我沒有辦法改變到這件事，用完有政策之後，突然說要見給他，然後甚至是訴諸於公眾的行動，好像都沒有辦法改變，意思就是現有的做法已經不足夠，要再進一步，可能是加強版，如果我需要電視真真正正有一個新的天地，香港觀眾就真的要加把勁，他今天輕視你這班人，你們有什麼伏筆，我是這樣的，是吧，就是這樣的意思。杜教授，我想問你是這一科你一定是專家，你覺得是 當他作出一個這樣的承諾的時候，你是希望如果你是通訊局的，你是希望會見到他有什麼藍圖拿出來，有什麼他自己的實行的方案拿出來，你然後才可能是 他本上已經留下了給這個雷霆斌，是嗎？這個雷霆斌有什麼經營電視的經驗？他出來說很多東西，什麼人去做啊？他認識了30年，是嗎？做了10年，一天電視他做過，是嗎？他說話真是厲害，我覺得，但問題是，我要知道究竟 這批管理亞洲電視運作的時間，他是一個什麼班底，是不是一個適當的人選，這是最重要的，管理局是需要做一些判斷的，計劃本身也要正於過去的計劃，為什麼過去不行，需要一個充分合理的解釋。現在的計劃跟過去有什麼不同呢？ 作為一個好的良好的管治公司的管治，問題還是法庭審審，你怎麼能夠相信那個管治的班底，人事的計劃是有足夠力量去運作，這個這麼大規模的免費電視的廣告計劃，這個是很重要的，其實已經初步證據已經是不行的，證明不能夠看得到，但證明不到，都是講我的宣言，不是證明自己行，杜教授你的意思，不管你拿出什麼計劃，你拿出什麼外心，你拿出什麼，我節目會走什麼方向， 我會怎樣推進所謂的民主，不理會民主的定義是甚麼，其實由頭到尾，就像一間公司的董事局裏面的成員的質素各方面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是啊，沒錯。多謝你，多謝教授。我就悲觀的在這個問題上，即使何沛謙 何沛謙不知道有多少年任期，好像幾年那麼大把，沒得撈的了，我都知道一定沒得撈，在梁振英政府治下一定沒得撈。即使何沛謙的通訊管理局寫的建議就說不給亞視續牌都好，我看過了，裡面上面的決議我考慮了，我看過了，你為什麼不給人一個機會呢？ 通訊管理局不是最後的，港督不是港督，現在就叫做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才是最後，說得這麼感性，給機會給一次人，心哥你很英俊，你自己會，即是說在可見的將來香港的電視局面能夠改變，一個好的電視台你不給排他，OK？ 你說他沒有這些經驗，財力不足，一個一撇一撇的電視台你繼續會給牌他，甚至可能會續牌十年十二年，而且你是可以見到他以前的表現，以前的事實，這些根本是不需要任何助證，你的言行，所以大家看得到 整件事是很荒謬的，你整件事覺得是很荒謬，就是說劣幣，將良幣踢走了，好的不給我們看，壞的繼續留在這裏，可能我們特區政府真的蠢到看不到，他看不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蠢到看不到，因為現在這個局面對梁振英管治是最好的，一個局面 就是叫做半死不活的狀態，CCTVB不會說真話，不會反你，好像一個喪屍一樣，亞視就已經死了，零收視沒有人看的，也不會對這個 梁振英政府的管治構成任何威脅，香港電視不給牌你，你不獲得什麼出樣，商台治安河蟹李慧玲調走，港台早已死了，現在剩下在網上講播的叫D100，究竟衝擊他的政權空間有多少呢？如果這個亞視真的沒有什麼再 真是跟你見到喪屍的說話沒什麼分別，是一班喪屍來的，說大話是什麼來的呢，你聽完全聽不入耳，他自己都不太知道說什麼，我估計自己都不太相信，問題是我們今天18/3/18，今天我們在大聲跟他講播，18/3/18，大家也可以就著今天我們講的幾個有興趣的話題，我們待會會繼續有其他話題可以討論，打來發給你的意見，18/3/18回來我們講的大浪灣之類，好嗎？好啊，我們很擔心也很關心這件事， 不過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個病人他在內地的情況是怎樣，能不能夠適合運送回來香港。 CID打電話來， 黃大仙， 給他的簽文給我， 他說查過了西灣所有食肆無牌經營的， 接著連續兩個星期， 食環署掃我們， 檢控了兩間，很多的一部份的行程點是會更改的，尤其是四面佛，視乎他們住宿哪一間酒店而作出一些更改的，但最重要我都提一提政府方面的警示，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吳志森，黃國彤。接下來星期三，法叔劉王法向議局的主席會立法局破天荒地，你知道很多人不會提這個修訂議案，你知道的，法叔。就將大浪西灣剔出政府擴大郊野公園範圍的議案那裡。今天有成百個市民，主要是新界的鄉民，表決的前夕。 有些人開始去立法會那裡，又說要露宿去撐一下法叔。有些昨天有些市民去到大浪西那裡遠足，表示對大浪西灣的熱愛，兩幫人各自不同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們這個時間請來鄉議局的執行委員李耀斌，李先生你好。 你好，多謝黃國彤。我想問一下你是不是大浪西那邊的居民？我不是。你不是的，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你們對於所謂將大浪西灣放入不包括土地放入交易公園範圍這麼緊張呢？其實如果將大浪西灣放入交易公園，其實對村民日常生活以至到一些權益 甚至在繁衍的權益其實都是抹殺了的。為什麼呢？很簡單，村民日常的生活可能很多牽涉與交易公園法例不符，譬如交易公園法例不讓機動車進入，但如果當地又沒有一個正常的交通 要靠一些機動車的時候，你劃了進去，你永遠都是入不到行不到那些鄉村式的機動車。還有一樣，即使他們復耕可能用機器用成，因為這些機器都是不是經常准許入去交業公園的。還有一樣東西，他們要繁衍的時候要有些紙質要在繁衍，要有個居住的屋。其實這個 申請官方議員就是說可以繼續有申請，但是要批的機會有多少呢？這些才是最實質的。 李先生，我想 我想問一問現在大浪西灣那裡的村民在那裡居住有多少人？如果現時在那裡居住大概都是十多二十人左右，十多二十人，長期在那裡住的，但其實因為這條村因為自從建了萬宜水庫和沒有水源耕種之後，其實很多村民 就出了外謀生，其實在那裡繁衍出來的人是不少的，即是說西灣村的原居民是不少，是過百人有多，但是在現實上在村裡住只有二、三十人。即是現在經常在那裡住的人是十多人而已，是不是？是的，沒錯。這麼好的環境，為了賺食， 所以就是那些村民只有外省了，又出了村，沒錯。他們外省的意思是出外謀生，並不是好像移民那樣賣了家當去移民。其實他們的家當完全在西灣村的，即是鎖住了，在西灣村的。是的，沒錯。有什麼家當在那裡？不在那裡，他們多久回去一次？不在那裡住，有什麼還在那裡？他們的屋子 那些全部都是他們的家當，但那些地是荒廢了，沒有種的。你可以這樣理解，因為他耕種不到，地是有業權的，是私人業權，但沒有耕種，荒廢了。這個是事實。李先生，我想另外問，凡顯出來，我們很多原居民，我們基本法所說的保護原居民的權益，就是丁權在這裡。 李先生，我想問那些丁屋建了之後有多少是自己人居住的？我也想反問你一個問題，我們的居屋建這麼多居屋有多少真正是原業主居住的？我想所有居屋的條例都應該是買那個人居住的，否則就絕對犯法。李先生，我意思是誰是一手業主居住的？ 很多都是大部份都是因為現在保地價那些是絕少的，租出去和賣出去是絕少的。我也答你一個問題，同樣是絕大部分都是村民自己住的。即是你建了的村屋，我們所說的丁屋，是絕大部份村民住的，意思是他們在那裡住，他們三層是全部住了，沒有賣出去。 李先生，這個沒有租，當然我們不可以一竹篙數一船人，私人產權，他建好之後拿了入伙，只是私人物業，他絕對是有權去買賣，這個沒有人可以剝奪得他的權利。你們有沒有統計過這些所謂丁權的權利有多少是變成現金，即是賣了就算了？ 有沒有業權的自由買賣？你生意的統計而已，其實有沒有呢？這個我想你要去地政部門才能統計到，我們沒有辦法統計。李先生，我想問，你拿了找個丁，我不管你飛丁還是怎樣丁，總之你是拿個丁之後拿來建，我想問就是那些建築費，建樓的建築費，是那些 丁自己拿出來的，還是已經簽了一些所謂的一紙合約是給外人去興建的呢？這個我沒有做一個統計的，理論上我有申請，這個事實上我也不清楚，因為我也不是從事買賣這些人。不是，我只是說那個丁屋的建的。 建築費，建築費是丁自己出，還是有其他人幫他出了？李先生，我不排除各方面的情況都會有，這個我不可以作一個很實在地回答你。已經是很多成分，你所謂有個丁在那裡，但是外面有人在做。現在你們的計劃就是，好，現在 李先生，你現在的計劃是全力支持劉皇發主席，希望可以將大浪西剔出交地公園的範圍。你們的計劃是怎樣支持他們？你們怎樣做法？ 做法我們都是一貫都是用一些行動集會來聲援他就是這樣多謝你先多謝你電話另一位嘉賓在你的電話上喜歡行山喜歡看著喜歡大自然的林超英在你的電話上林超英你好你好很久沒有跟你聊天林超英昨天你去大行西啦 跟他村長很好談總之其中一個村民不是村長嗎不是村長嗎現在村民就這樣說將大浪西納入郊野公園範圍這些所謂不包括土地就會令到他們有很多事情做不到包括譬如說機動車進去都進不到 當然包括你不可以發展譬如說他要復耕可能會有些機器進去又不讓他進我想知道在法例上是不是立了郊野公園幾乎是動不得其證什麼都不讓他們做還是怎樣其實不是的我昨天跟村民溝通我就發現原來他們有很大的誤會尤其是這個耕田復耕他們想耕田不過有人說 政府也有措施我們其他民間團體都可以幫他們想方法耕耕好一點田我們其實在朗園也做過這件事我們也在那裡耕耕田沒影響的是不是這是最大的誤會我希望村民清清楚楚知道這件事但我現在想製作士多賣一些麵、即食麵、豆腐花那些拿牌等等是不是也有困難呢如果在郊野公園的範圍裡面 這跟是不是郊野公園是沒有關係的沒有關係的郊野公園和不是郊野公園都要符合規矩都要符合規矩環境衛生那些它是不是郊野公園是沒有分別的所以千萬不要因為它在郊野公園那麼艱難是沒有這件事的也不是的譬如你要搞一間所謂的食肆譬如我們行山都吃婆麻豆腐花 賣這個蘋果那些我們都可以幫襯他們是很好的行走到身水身汗但是你都要有適當的衛生環境譬如說他要求你有去水的位置有下水道你的東西就不可以流入河道等等這些東西在郊野公園做是不是難很多呢 那不是這麼說現實就是他們現在在做的事跟是不是郊野公園是沒有分別的千萬不要以為郊野公園是加一個難度那些是完全是另外一些東西譬如說你做生意要領一個商業牌照你在郊野公園和不在郊野公園領一個商業牌照都一樣的沒有分別的只要你那個地方做得生意就行了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很大的誤會譬如說入郊野公園的業權是沒有改變的他如果是擁有那塊地他繼續擁有那塊地他擁有那間屋他繼續擁有那間屋那間屋是住人的繼續住人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那有什麼不同了有什麼不同了是沒有不同的他一樣是遵守那塊地的香港譬如說你不可以像老年城那樣建一間別墅 做直升機場結果老年城都乖乖地沒有建一間別墅他有啊他有一個很大間隔的那間沒有他是將以前的村屋薄在一堆薄在一堆而已有改建沒有建到新的屋但是這樣我講清楚就是就算說丁屋在郊野公園 附址入郊野公园之后呢，他们一样可以起新屋的，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嗯，是啊，林 Sir 你好啊，林 Sir 我是黄国同啊。咁就是我首先要讲呢，我是很尊敬你的，因为我是看过你一个电视访问，那时候就应该说将一些郊野公园某一些地啊撇出来啊，可以起楼啊。咁林 Sir 你就即是讲出即是哇，呢啲 思想癌细胞， 是啊，癌细胞諗都唔好諗。呢句是我深入了我所有的民心和入了我腦，所以我有机会跟你对话我一定要私人讲句多谢晒。 不要这样讲，我都是一个啫，我都是我的嘢讲得直率一点。 咁就是林 Sir， 我想问呢，就是其实刚才我们都有讲到啦，就是如果你是你想申请，我们讲的其实阿森是小食牌的，我们食环小食牌就不是难发的，只要你真的有基本的卫生规则呢，就已经是有的。 茶果和豆花， 是那个豆花，那个绝对不是你反而你榨果汁机就反而难一点。 其实呢，我就我都关心那个农村呢，佢能夠有啲生計嘅，即係我唔同嗰啲絕對環保分子咧，就話嗰笪地方一乜乜乜之後咧，就乜都 唔得啦。我哋行山都要食下嘢噶嘛， 食下嘢咁係咯。 我覺得咧，我哋個歷史傳統就行山人去到某笪地方咧，當地啲村民咧以佢嗰種樸素嘅生活方式提供一啲我哋行山人需要嘅嘢，哇兩厘， 好正㗎，係 啊，係配合我哋行山 嘅做翻嗰啲一向我哋行山界一向。即係享受緊好欣賞嘅嘢，咁咧就過去嗰段時間咧，好似又有另外一啲誤會，就係唔知點解咧，我又唔知發生咩事咧，就好似喺嗰個執法上邊咧，有啲嘢確係咧令到啲村民咧覺得佢哋俾人欺負， 係話佢掃蕩啊嘛，係咯， 我理解咗之後咧，我同佢哋都講過，我都會去理解清楚啲究竟。是中間是出現了什麼誤會的問題， 是 吧？因為我們其實過去那段時間呢，就試過都有些譬如說東平洲那個事多都好像被人蓋了，那後來搞到封村呢，有些不愉快事件的， 是 吧？那這類這樣的事我覺得就應該想些方法兩全其美地解決咯，當地的人都需要生計的嘛，我不可以說我們要自然美景，我搞到一班食都冇得食，咁唔通嘅。 一定唔会系咁嘅方向就。林 Sir， 我想问咧，就系你正话都讲得好清楚啦，我亦都系相信咧，就系如果你本身系即系可以起丁嘅嗰啲，即系唔会系因为纳入郊野公园咧就增加个难度。但系林 Sir， 如果系有人心目中系谂住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嘅。就是将所有的丁连埋起上来，然后起一个大型的所谓的丁屋屋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他想是城市的话呢就有少少阻滞，但是永远是我们即是不理你是郊野公园或者是乡村地或者各方面来讲，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可以大型的丁屋屋苑，因为丁屋顾其名思其义，是丁屋，是啊，而家好多人谂紧大型嘅丁屋屋苑，所以呢个系我谂 呢个我叫丁屋型屋苑， 系啊，丁屋型屋苑啊， 好兴噶啦，系嘛，呢个就有难度啦，系嘛，呢个就未必得啦， 呢个 嗱呢个咧就咪按正常程序咯，就即系 申请 咯，嗱，因为个事实上就系嗱业权就系佢嘅，咁佢哋啲人咪去申请咯，咁只不過就係話，佢都以前都要申請嘅啦，係嘛？唔係郊野公園佢 都要 申請嘅， 係啦。 咁申請嘅過程之中咧，如果按以前嗰啲程序批或者唔批咧，咁咪照批咯。如果譬如話度度都批曬啦，係郊野公園唔批俾佢咧，咁咧其實法例咧，郊野公園法例第十九條咧講明嘅，如果即係嗰個情況就係人人都唔批，係郊野公園咩管理局唔俾咧。郊野公園管理局要賠的，所以他們呢就有時又說有保育又沒有賠償，這句話又不對的，是啊，我們完全有補償機制，當年寫法例那個人是很清楚的。 林主任，還有幾分鐘，你55分你要走了，我想你講一下，譬如現在的做法，現在的爭議 因為大浪西、老年城那次事件而引起，現在政府就將所謂不包括土地在郊野公園裏面，希望陸續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受郊野公園條例保護，這個是否真的能夠解決到那種破壞了，然後慢慢想發展，逼政府讓步，這種做法是否真的一次過解決了？可以。 其實如果陸續將它納入郊野公園，我們比較那些地方的管理，就以一個保持原本的鄉村風貌和周圍自然的環境配合，就整個香港都是有福的。如果我們所有的地方不納入郊野公園，然後胡圖圖說不知為何，結果就在郊野公園的心臟裏面 變成一次性的利益換走了我們無數年代將來大家去行過那棵樹上，好好心曠神怡，變成一次性的利益換走我們全香港人共同的永久性的資產，這條數從經濟學上都計算。想想問你一個感覺，如果你是有幸在那裡有間屋，在那裡有地方住，你會不會是很多個月或者經年累月你都不會進去看看，而是只是說剩下十多二十個人在那裡生活，你會不會是視如珍寶而去真的去appreciate這個環境，欣賞這個環境， 最好將村做回活的村，有人在那裏生活，當年的年輕人住開，讓他在那裏生活，過一些舒舒服服的生活，不用在香港逼一些角落頭，吵冤巴閉，烏煙瘴氣，然後當然其實現在摩登時代， 又有水又有電又有3G，甚至4G，經常有很多人能夠在村裏面過著一些叫做半農半X的生活，他是耕下田，但他做些事在電腦上搞定的，都謀到生的，就我們要進入這個新型的新時代，日本、台灣都做了很多這些事，我們有一個新時代的鄉村概念，大家都覺得大家都舒舒服服。好， 多謝你林青，聽到這裏，多謝林青，林超英就是一位很出色的保育人士，當然有人界定他是糧粉，因為他跟梁振英寫環保政綱，但是我覺得他在這幾次的郊野公園等等的行動上出來的表現，我認為他講了他良心說話，我們又不會因人廢言，沒什麼所謂，我是想說一件事，很多人說 你剝奪了我的權益，剝奪了我的業權或者各方，現在沒有，說不好聽，你根本就是沒有權發展一個屋村形式的村屋或者丁屋，這個一點剝奪都沒有。說穿了，他們為何要反對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如果他納入了郊野公園範圍，他的地就不可以賣給地產商，因為很多人靜悄悄，譬如我經常去的南生圍， 我這個星期才去完，因為現在黑臉皮魯回來了，哇，正到無倫，了，黑臉皮魯很漂亮的瀕臨絕種，但是黑臉皮魯回來了，我相信都不會留得多久，因為現在南生圍的地方大部分的地方是賣給地產商的，他們是想一步一步破壞了之後就起一些 低密度的貴價樓，所謂的低密度，現在你如果在郊野公園範圍裏面唯一令到這班人阻礙這班人做事的納入進去裏面，就是這件事，讓你不能夠賣給地產商， 但是這個不是你所謂的剝奪你業權，沒有，你根本就是沒有這個權利，是沒有剝奪到你。依麗，我經常在想，唉， 我不會批評丁屋的政策，我不會批評，我批評的，永無止境的， 大家真的看一看所謂的丁屋，起的時候那些錢是誰拿出來的，而且起了之後 是何時會逆手和快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在新聞之前這個最新的消息跟大家講一下根據蘋果的即時新聞蘋果即時新聞就說這位海晴失蹤10天的海晴重案組連日調查之後案件今天有突破性的進展警方以涉嫌非法處理屍體 拘捕了海晴姓吳的這位母親現在扣留作進一步調查 我相信這是我們所說的holding charge 沒有了生命然後處理但怎樣沒有了生命的原因就是另外一個問題很傷感的事因為這個六個月大的嬰兒曾經牽動到全港市民的心但當警方一直在查的時候就已經有消息放出來有些奇怪因為在閉路電視拍到這位媽媽出入大廈很多次都是用一張瘋子蓋著嬰兒車 而且很多日子都沒有見過沒有人見過這個嬰兒的了這個嬰兒女的了發生什麼事呢中間這個過程又說嬰兒女的爸爸的背景很複雜媽媽也不是她丈夫的正式的太太很複雜啊件事但是怎樣都好現在警方就拘捕了嬰兒的媽媽我真的希望那個小女兒如果是 致死原因不是人為的我好希望我聽完剛剛我的同事拿這段東西進來我都沒有時間詳細看一看到這一句話我就心裡一聽跳了出來感覺很不好受希望大家聽7點新聞的時候聽一聽到一些詳細一點的內容我不知道怎樣繼續說下去這段新聞令到我非常非常難受我們電話 我們很擔心也很關心這件事不過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個病人他在內地的情況是怎樣能不能夠適合運送回來香港 CID打電話來 黃大仙給了一些簽文給我他說查過西灣所有的食肆無牌經營的 連續兩個星期吃環節來掃我們檢控了兩間很多的一部份的行程點是會更改的尤其是在四面法視乎他們住宿哪一間酒店而作出一些更改的但最重要是我都看一看政府方面的警示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今天有幾份報紙都是這樣賣的就說接下來星期三會有政改的諮詢就會啟動首輪的諮詢形式就由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在立法會宣讀聲明然後諮詢期大概是5個月 究竟諮詢會有什麼內容呢消息說沒有具體的方案不過很多吹風說無論怎樣都好整件事的關鍵中的關鍵 就是2017年的特首一人一票的普選 候選人是怎樣產生以及將會有多少個候選人等等這個問題正正有很多學者或者政治人物政黨中人都是很關注的這段時間我們請來其中一位 提出有關於提名的機制方案的陳宏毅教授陳教授你好你好你好多謝你之後訪問等了那麼久不好意思我想知道你提的方案我就見到首先1%的提名委員推薦可以成為參選人然後提委會一人一票方式再投票 參選人獲得提委會的1%提名就可以正式成為候選人 這一點我不是很掌握其實你整個機制是怎樣你可不可以由你的口去解釋一次讓我們明白多一點呢 我想主要那个构思呢是即是想有没有办法呢是即是提一个的提名的制度是比较上接近过去即是这个选举委员会的提名制度，但是呢又符合返这个的即是乔阳和李飞他们讲的所谓机构提名这个概念。咁，因為佢哋就即係好強調話，即係現時基本法附件一講嗰種選舉委員會嘅提名咧，係唔同呢個基本法45条嗰、那個即係 提名委員會嘅提名， 特首普選嘅提名委員會嘅提名嘅。佢就話，即係根據呢兩個基本法條文嘅字面嘅理解咧，選舉委員會嘅提名咧就係、是、由選舉委員會嘅個別成員咧係聯合去提名。咁而將來呢個提名委員會嘅提名呢，就係、是、提名委員會自己作為一個機構或者一個整體去提名。咁所以呢就即係咩係機構提名呢，其實都需要進一步研究嘅。不過呢李飛最近嚟香港同呢個政府官員嘅講話呢，後來出版咗啦。咁佢特別提到即係機構提名呢，好可能就係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呢，就是由提名委員會的個別成員呢是聯合推薦產生一些參選人。而第二個階段呢，就是就著那些參選人呢去進行一個所謂民主程序，然後去決定最後哪些人成為候選人的。我主要是、就是、就著這個講法呢提出一些、就是、可能的方案，就是被社會人士參考。即我就这个可能方案即是只一个示范，即是说可以是这样做的，当然也有可以有其他的变更的模式。 这种方式呢、这个、教授算不算是、经过要过两关是一种筛选的方式呢？其实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是筛选，但是我现在这个建议呢，其实那个门槛呢是已经是尽可能低的了，就是第一个阶段的门槛就跟现时这个选举委员会的门槛是一样，就是1%的成员联合推荐。而第二个阶段呢，我建议呢就是如果就是在第一个阶段产生 的参选人是不超过5个的话呢，那在第二个阶段所谓民主程序呢，只不过是需要对在第一个阶段那几个人呢是进行一次投票。而選舉委員會即是提名委員會的成員呢是一人一票，任何的這些參選人如果拿到最少1%的票呢，就可以成為正式的候選人。基本上在這個投票程序裡面呢，即那個門檻是1%，是跟在第一個階段那個的聯合推薦的門檻是一樣的。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已經是盡可能低的門檻，就即係希望即係泛民主派嗰方面會考慮下係咪可以接受啦。中央係咪可以接受，當然亦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啦。 呢個係你個人嘅啫，就唔係話理解到中央嘅諗法，然後就提咗呢個咁嘅觀點出嚟。 我絕對冇理解中央嘅，即係會唔會接受咧？我絕對唔係太樂觀話中央接唔接受。咁至於如果第一個階段真係產生超過5个人咧？其實這個可能性未必大的，如果看回2007年和2012年的選舉都是沒有5个人那麼多，雖然門檻是1%，但萬一出現有5个以上呢，我知道就採納了李柱銘先生原本提議但是收回的方案，就是又是一人一票，提名委員一人一票，就是選出5个最高票的候選人。 陳教授，我聽到你的意思即是你拋出的方案，即是好像拋磚引玉咁引起社會的討論。陳教授，我想問呢，即是從一個法律的學者的觀點呢，你是不是覺得我們所叫的公民提名或者政黨提名，其實在基本法之下呢，是根本是行不到的一個方案來的？ 這個當然是視乎怎樣理解這個基本法45条啦。現在中央人士的理解呢，就45条說的只是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所以就沒有其他的途徑的啦。我亦都理解到泛民的意見呢，就是說即他認為這個他認為這個公民提名都是民主程序的一個部分。但是呢， 我想關鍵就是提名委員會在公民提名的情況之下有什麼角色可以扮演，這是關鍵。我以前也有講過一個構思，就是如果是第一個階段，用剛才講的兩個階段，如果第一個階段是有一定數目的公民去推薦某人， 會不會在第一個階段他這個人推薦可以成為一個參選人，然後進入第二個階段就是投票的程序。這個提出來之後，你們都會留意到泛民方面有些人提出強烈的批評，因為他們堅持 不需要再經過提名委員會進行所謂的篩選。 有些建制派人士都表示有保留，因為他們認為 基本法說的是提名委員會提名，所以最好就是由提名委員會的委員去進行第一個階段的推薦。陳教授，我是明白的，45條我亦有看李飛主任和喬陽的講話，亦有看到所謂的我們提名委員會是應該跟回我們選舉委員會的四大板塊衍生而成的。 所以我是明教授你拋磚引玉的方式，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建議，教授建議就是所有我們的區議員，我希望那時候是沒有委任區議員，不知道那時候說取消的，都會放進去第四個板塊，應該是那裡的，你的提議就是這樣，這個其實主要是參考了一些的 各方面的建議，其實首先這個構想是來自曾蔭權先生 2005年的政改方案。 後來最近這幾個月都有不少人士，包括真普聯，也包括湯家驊先生，也有一些其他的團體或者泛民人士都有提出過這個方案。我覺得這個是 沒有違反基本法的，亦都沒有違反四大界別的原則，所以我就放了下去。但是阿教授，你擔心有一個情況出現呢？就是即使你第一個階段，即是第一關，就所謂百分之一的提委會的成員推薦成為了參選人，百分之一。然後到第二關的時候，某一些在社會上很受支持的 參選人被篩走了，會引起到一個很大的動盪出現，即是說他有機會參選，但是這個所謂的民主的機制篩走了這些支持度很高的參選人，這個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如果是這樣的話，動盪是否更大呢？這個可能性在我現在這個方案裏面出現機會非常之低，反而如果有些高門檻的方案就很大可能出現你剛才說的可能性，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上低，因為這個方案就是第一個階段是百分之一的人的聯合推薦就可以進入第二個階段。如果建制派是比較團結的，他們我想都不會出到四個以上的人在第一個階段。如果泛民比較團結的，他們第一個階段可能都是只是出了一個人，所以加起來應該不會超過五個。所以如果真的不超過五個的時候，對第二個階段只是一個所謂信任投票，即是我們假定第一個階段願意推薦某人 提委會的成員都會願意在第二個階段投票給他，兩個階段都是百分之一的門檻。所以如果這個候選人在第一個階段被推薦的人數不超過五個，其實就不會在第二個階段會有任何人被篩走的，在正常理智下。當然如果有些人他 表面上說支持你提名了你，到第二個階段就不投票給你，當然這些是有可能出現，但是應該就機會不是太大的。會的，在一個所謂政治運作的機制裏面，第一個階段的參選人，即使他是公開被提名也好，他的名字是公開也好，其實 到第二階段他都可以因為某種原因，或者說西環叫他不要這麼做， 我現在建議一個人的情況，這個就是第二階段的門檻，有多高，我現在建議一個人為示範，百分之一，我已經是盡可能低，因為我提出這個意見之後都有不少朋友包括一些並非是建制派或者中央人士都有說，你這個百分之一怎麼可以體現到這個機構的意志，少得太多，符合這個集體意志機構提名，是的，機構百分之一這麼少，應不應該要最少高一點，就算不是一半，都要高一點，四分一啦，這樣是吧，是的，所以這個將來就是政改諮詢的時候， 市民需要去聚焦討論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啊，教授，我是有兩個問題的，就是很難得機會跟你聊聊，就第一定要，例如我是因為我是想的，就是如果我講錯了你一定要直斥其非，就是很難聽，教授，我是講第一個問題，就是那個普選的方法，根據報道，就是我們的排序，就是什麼覆選制，那些候選人，去到最後我們真的一人一票投，直到有候選人得票過半，然後才可以選出的，你了解一下是不是這方面？ 這個其實不是我提出來的，是普選制通過來的。我知道，我想問，譬如我們一人一票投，如果我們投的時候是有100萬選民去投，但是有80萬是投白票的，那80萬的白票是否剩下20萬，然後當作是選票，然後剩下1萬，就是過半數，會不會是這樣了解？還是 如果我們80萬人，100萬選民，80萬是投吉票的話，剩下的20萬你怎樣計算，你都不會過一半。 我了解是這方面，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因為是湯家驊提出來，所以他是最權威的解釋者。 我想如果80萬投白票，應該就不計算他們的， 只是計算有投有效的票的人，這樣去計算。 OK，教授，我另外這個可能不是跟政改方案有直接關係，我想問一問，因為我自己都想了很久，我也都跟我們律師和大律師，我熟悉的人有談，我想問根據基本法的精神，愛國愛港，不對抗中央，這個是不是基本法精神的演繹的衍生出來的一個答案呢？ 最近大家都留意到李飛先生是這樣說，所以他認為基本法既然規定特首要向中央負責，又要規定特首要執行某些中央的指示，所以他就需要愛國愛港，不跟中央對抗。這是他的說法，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中央對於特首是一個所謂實質任命權，不是任何人選出來中央都 一定要任命他，這當然是涉及到基本法理解，有些人理解任命權只是形式上的任命，而不是實質的任命。但是現在我留意到即使泛民的有些人士都接受中央的任命權是一個實質任命權，即是說他可以不任命一個當選的人，但是就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如果 如果他有任命權實質任命權，我覺得他完全有理由去不任命一些他認為是從中央對抗的。他認為，但是怎樣去界定呢？你是法律專家，但是李飛又好，喬陽又好，就說不能寫下當一個法律條文這樣寫，很難搞的，好像很看相，有些人說看他歷史上說過什麼， 又或者加入什麼團體，而去界定他是愛國還是不愛國，愛不愛這件事很難界定清楚，這是很抽象的東西。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喬陽先生在今年上半年的講話裏面其實有講到一些進一步展釋他們這個概念，他就說如果是提倡推翻中國內地、中國領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制，這個就是跟中央對抗，提倡要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是跟中央對抗，這些他們是有一些想法，問題就是將來這些想法會不會寫得更加具體，成為一個所謂任命的準則， 任命的标准呢，这个就是将来都需要研究的问题。即我自己的意见就是说，你如果任命标准你写得具体一点，咁等我哋香港市民知道边啲人你系即系绝对唔会任命嘅 。你都有你都有讲过啦，我觉得你喺即系话一早讲咗啲标准出嚟啦。咁你头先讲个提讲两次提倡啦，即系推翻呢个即系内地嘅政党啊、政权啊，或者系即系啊唔行呢个制度啦。咁咩叫提倡？其实喺法律上边系咪都要需要有个严格定义咧？譬如我讲下，或者我要搞组织。甚至是武装革命，是三个层次不同的东西的。那怎么计呢？怎么解定呢？又是 这个是 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你们都会记得23条立法是曾经想处理这些问题的。所以23条立法未能够实施，可能中央也都有对这些方面有一些 不满。很难啊，即法律上面你作为一个法律专家呢，要将我们内地 的官员所讲的说话变成一种法律的条文呢，是不是有难度呢？其实 当然其中的方法是参考当时十三条立法的时候定出的一些的标准啦。因为二十三条立法 有处理什么叫煽动叛乱啦，什么是分裂国家等等。但那些标准其实呢是要求是非常之极端的行为呢，是可以满足到的。可能中央觉得就算用那些标准，可能中央都未必是 收货的。是啊，所以很难说。 多谢晒，即是我Evan， 我一定要讲多谢你的封烟， okay. 你俾个机会我哋， 好 多谢， 多谢晒你啊， 多谢晒陈教授， 陈宏毅教授吓， 多谢晒。 即系标准点样定咧？陈教授咧，其实我觉得佢就试图咧，就用基本法，然后乔晓阳、李飞嘅讲话去提出一样嘢，佢觉得希望佢哋接受之余咧，香港人可以接受，泛民可以接受，建制派可以接受。我觉得佢几十年嚟咧。都想扮演这个角色，我成日即因为我吃他很久了，他成日都想做这样东 西。 咁啊，即系因为我初出道的时候就已经采访他啦，因为嗰时制定基本法啦嘛，即系三十几年前的事啦。但系我有时会觉得咧，阿教授提呢样嘢咧，当你一路问落去好细致的时候咧，就话即系佢作为一个学法的人咧，要将一啲政治的口号或者政治的理念咧，变成一个法律的条文咧。我覺得是很困難的事， 亦都是 窮一生的力量都未必解決得到。 因為有很多我們在傳統的普通法觀念裡面，分裂國家這些是沒有，我們是有叛國，我們是有 mutiny， 我們是有煽動軍隊叛亂，即是軍隊一定是叛變那些， 是很嚴格的嘛。你即使剛才陳文也都有說，如果你根據23條那種那麼嚴格那麼極端的規定，未必人哋 apply 喺特首嗰度嘅， 未必系。 即系特首咧，佢要一个好听话嘅，佢要一个咧系唯命是从嘅，唯唯诺诺嘅，系唔会批评中央任何一样嘢。即使佢讲紧，譬如话艾滋病日讲艾滋病，喂，艾滋病嘅患病人数点可以成为国家机密噶？佢都觉得你系对抗中央 的。呢个系一个好主观 嘅。你明唔明啊？好主观噶嘛？即系譬如话高耀洁，即系嗰位医生啊，妇科医生，而家系流亡咗美国。吓，你咁样点样对待呢个老太婆？点得噶咁样？我日日都讲嘅呢啲嘢，我又写又讲嘅，我一定系当我对抗中央嘅，但我又冇搞组织，又冇买枪去革命，但喺基本法23条咧，一定要系讲，即系煽动叛乱，系要真系去到一个要推翻个政权个边缘有先得嘅。咁个特首梗系唔系讲紧呢样嘢啦。咁我点界定 咧？其实我想讲咧，就系当我哋特首咧，佢只系就香港事务发表意见啫，佢其他所发表嘅任何嘢咧，即系你中央可以唔需要，即系当系个个人意见咯，因为权职范围只系特区嘅啫。咁真系我好多谢系陈教授嘅奉献。 咁都系一家之言啦，系嘛？咁就依家转头翻嚟咧，我亦都可以继续讲吓有关呢个话题，或者有关个女婴嗰个问题，好嘛？我哋转头翻嚟咧，1831138，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倾噶。 我哋好担心，亦都好关心呢件事。不过咧，最重要嘅嗰个问题咧，就系话，即系呢一个病人咧，佢喺内地个情况系点样？能唔能够适合系话，即系运送翻嚟香港 ？CID 打电话嚟，黄大仙俾嗰啲签文俾我，佢话查过晒西湾所有啲食肆无牌经营嘅。 跟住連續兩個禮拜，食環署嚟掃我哋，點夢咗兩間。 好多嘅一部分嘅行程點咧係會更改嘅，尤其是係四面佛啦。咁視乎佢哋住宿邊一間酒店，而係作出一啲更改嘅。咁但係最緊要我都睇一睇翻咧，政府個方面咧嗰個警示啦。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黄国同。 电话18313838，为我分类广告赌读先吓，应承咗我哋嘅客户，好简单嘅啫。呢位系石艳华，如果我冇睇错吓，佢就话日内瓦嘅佑哥，祝你生日快乐啊，就系咁简单啦。咁啊，即系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吓。好，咁啊，头先我哋访问咗阿陈宏毅教授，就佢讲咗佢个方案，咁佢就话咧，亦都借用咗阿汤家华议员提出嚟嗰个排序复选制嘅普选方案，咁即系除咗汤家华提呢个排序复选制之外咧，就另一个值得讨论嘅咧，就是所谓嘅提名门槛嘅问题。咁啊，而家消息传出嚟咧，就话咧提名门槛啊，有几高，即系有几多个正式候选人咧，就系关键中的关键，我都认为系关键中的关键。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呢个。立法會的議員公民黨的湯家驊的湯資深大律師你好， 資深大律師你好， 家驊兄你好，家驊兄你好，家驊兄。 喂，就嗱，我哋不如談你個排序復選制之前，我諗好多人都同你傾過啦，我諗大家都好熟係點一回事啊。本來就好複雜嘅，講講下咧就越嚟越簡單啦。 都係複雜。 喂，傾下個提名門檻先。嗱，阿陳文毅就提出嚟咧，就有兩輪嘅，你見得到佢提個方案啊？就第一輪咧就係1%做參選人，然後第二輪咧就其實嗰個時候先係堅嘅，其實某程度有篩選成分，不過佢話1%個門檻都好低咁。你嗰個我睇到你咧就好似冇兩輪嘅，就係得一輪嘅啫，係嘛？ 我嗰個冇篩選啊嘛， 冇篩選嘅。咁但係冇兩輪咧，就好似李飛啊、喬陽所講嘅什麼機構提名集體意志啊，體驗唔到啦咁樣。咁你係點樣理解呢樣嘢先？ 嗱，其實咧最關鍵咧就其實就唔係個門檻。最关键是那个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很简单，因为如果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呢 是真正代表香港人的意志的呢，所谓集体意志其实都等于香港人的意志，那就没有问题了，是是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你那个提名委员会是不是真正做得到呢，是有广泛代表性，广泛代表性不但只要代表香港人，还有香港人的代表性呢，无论在质和量方面呢都要是全面的。一个很简单的我譬如我的方案最简单的地方就是1500个委员里面呢，我要求950个是香港人一人一票选出来。即是说占了大多数。如果占了大多数的话，整个提名委员会就算你说机构投名呢提名呢，我都觉得没有大的问题的。因为就算是机构投名 你都是代表香港人而已，是是，所以这个就是最关键的。 都不是的，如果里面你有机构提名里面举个例子，譬如有四大板块，所谓每个板块都要超过一半来然后才可以成为候选人的，就很难的。 当然 了， 如果你摆个门槛摆得这么高的，那你说两个人。 有人提过的，有人提过的，我记得。 我明白，但大家都要明白在现在这个时刻呢，就当然很多人都讲很多东西啦，但是现在刚刚开始，现在球赛刚开始，所以我又觉得特别是所谓亲北京人士都讲的东西，大家又不要太过上心咯，因为即正如好像我自己那样，即其实他们都是代表个人的意见的，没什么谁可以说真的代表中央。 如果不是亲北京人士，是北京人士呢，就两回事嚟咯。 我都觉得，我都觉得，如果佢一早系决定咗系唔会俾真普选我哋香港人嘅，咁使乜搞咁多啊？你咪话唔俾咯，系咪？咁你又要话要花一年时间去倾呢样嘢，咁为咗乜嘢咧？咁我觉得始终嚟讲咧，我相信北京系了解到，若果我哋香港冇普选咧，继续落去嘅管治系相当困难嘅，系嘛？嗱，大家都睇到啦，北京拣咗三个特首。一個衰過一個， 好唔掂啊，係嘛？ 你再減第四個，我唔見都會好到去邊度？係咪？咁我相信佢哋可能都會知道咧。香港人揀由香港人去處理，可能個問題就唔會咁大。咁當然咧，佢哋就要安全系數係101嘅。咁我不嬲都講噶啦，如果你真係安全系數101嘅，你唔好諗俾普選香港人啦。 因為你給得普選香港人呢，你真的要信香港人的選擇咯，是不是？所以我提出那個方案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要給很多選擇給香港人，因為我相信呢，香港人如果有足夠選擇的話呢，他不會選一個跟中央有對抗的人。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家只有機會可以受得落這個真普選，如果他又不信，你又不信，那沒辦法的。 湯家驊，你現在提名委員會就提議就擴大這個四大界別的選民基礎，將提名委員就現在1000人增加到1500多人，所謂擴大的選民基礎，其實就是說將功能團體的本來就由這個即是公司票就變為個人票，就選入去這個提名委員會，是不是這個意思？其實是不是這個意思？ 頭的三個界別是， 三個界別， 但最重要第四界別呢，我是將所有的民選的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都變成當然的議員，分別在哪裡呢？分別就是你即時就會有大概400多接近500個委員呢，是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在一個150名的機構裏面，即是說有三分一是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你都要信這些人咯，我覺得是，是不是？即比起以前選委會呢，你只有40位的立法會議員呢是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你想想在1200人的機構裏面，這40人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但如果你說1500人裏面 有近500人是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那我覺得你都可以給少機會這些香港人呢代表你去提出一些即是香港人認為可以接受的候選人啦，是不是？另外一樣大家去想想的，就是以前的選委會我們可以提名到一個立法會議員，OK， 假設我們的門檻不變，我現在倡議150個至200個啦，如果我加上400多個區議員下去，那裡最低限度有一位的民主派的候選人呢，是會有足夠的提名票數的，因為400多個裡面有100多個是民主派嘛，再加其他三個界別裡面，我擴大了個選民基礎，那裡分分鐘都可以多一個民主派的候選人出來，即是換句話說呢，你有可以有兩至三個民主派的候選人出來給香港人選，即是不要理建制派那邊，喂，那三個你都選不到一個出來，是不是？我覺得這個即是對於香港人來說，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你是不是已經完全排除公民提名，或者是公民提名加選委會提名的雙軌制？ 我排除。 有沒有排除？ 我排除。 沒有排除。 不到我排除。 不到你排除。 不到我排除。如果中央說接受，我舉腳贊成。是不是？ 你可以推動的嘛。譬如雙軌制，好像貴黨，貴黨都同意雙軌制的。即是公民提名可以，這個提名委員提名都可以這樣。那為什麼好像在你的 proposal 裡面就好像，好像很現實啊，裡面了，是不是？ 是很現實，我覺得這是政治判斷來的， 從一個法律人的角度去看， 很現實， 政治判斷來的。 okay. 即我作為一個律師，我是比較難去掩住自己的良心講說公民提名是有很大機會可以落實到，我做不到這點，對不 起。你覺得在政治判斷裡面沒什麼機會，不如提都浪費氣浪費氣了，不要提了，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總之給多些不同角度去思考，給多些選擇給香港人咯。去到最深尾，中央肯給什麼你，那大家去各自爭取咯。如果爭取到當然是最好的。 嘉華兄，我想問一個即純粹法律的問題，即我們是應該39條我們有講國際人權啊權利的公約的，沒錯，那個公約裡面其實我們講的是 universal suffrage， 這個不 是必然包括在公約裡面的其中一個條件， 我們現在是不是做一個法律討論先？ 不是，我純粹是不是法律討論， 這個問題 跟著 不 有時間 不是我怕人家誤解了，即如果你即我從一個法律的角度看呢，如果我講了我的看法出來，你幫助中央說話， 是啊，我不問。我想問第二個問題，嘉華兄，我不問這個，我 withdraw。 我想問一個，就是 律師你的理解， 我明白，我明白，我絕對明 白。問下去 呢，我明白，會很長時間， 有人會誤解我立場， 我絕對我明白。嘉華兄，我想問你說有900個，你提議到1500個，有900個會是差不多，是啊， 其實那400位區議員都是包含那900位其中的在內，沒錯，多謝嘉華，這個擴大就跟陳文毅那裡很像，大班打電話來想跟你對話，你不介意吧，湯家驊，大班請說。 我不是想跟他競改，我很簡單，我想說什麼，他想說什麼，公民提名，公民提名他想說，堅持公民提名，好嗎？我不是跟你說的，不好意思，但是嘉華兄我一定會多謝你，真是封煙，給機會大家討論， 多謝你先，湯哥華，多謝你，大班你想說什麼呢？ 買我就收到一條資料，我認為可靠，但當然要很小心，大班哥說的資料，不要緊，我認為個人認為可靠，你說吧，你問責自負，第一已經證明了已經被殺了，第二據勒涉嫌跟家人有關的。 甚至乎就說跟母親有關的，但這個有待證實，因為警方會出來開記者會，警方本來說了7點半出來開記者會，還未見，但我就收到這條資料，大家披露了都是100個獨家報道，但都是小心，未經證實，但我收到的資料對我來說，我就審視過是可靠的，那個source本身可靠。 不是沒有點我的人就是兒子那些，明白，那個寶寶證明13號，死了，上個月，涉嫌是謀殺的，跟家人有關的，他說很多，多謝大班，多謝，根據這個傳媒的報道，比較穩陣一點，說得比較保守一點，他就說，據了解，被捕的女子是女嬰的母親，即是姓吳那位， 警方為他錄口供，有人透露女嬰上個月中已經死亡，並將女嬰當作垃圾棄置，所以現在警方拘捕了他，通宵扣查是以非法處理屍體，這個原因，通宵扣查他就不是以說 其他的事情，謀殺等等，我們要小心一點，我們剛才也有說到這個是一個holding charge，我們說是執法人員是勾住的一個罪行，勾住你，當然是那個我們所說的cause of death，死因是什麼原因，各方面來說是還有待查證，究竟是他殺、病死，還是什麼，大班收到個料， 就說他說是可靠的，我相信是可靠的，但我們就說回現在一般的傳媒的說法是這樣，我相信今天內警方會有進一步資料披露，他會從各方面去看，我們純粹是說有個source是這樣說，我們亦都不是對 嫌疑人有任何要給口供或者要給什麼caution statement， 我們警戒口供絕對是沒有牽涉到這方面的，只是一個資源是這樣說，有個來源是這樣說，絕對不是一個，我們拭目以待，好不好？好，我們聽聽聽眾電話先，1831138，荷蘭這位是郭小姐，你好郭小姐，你好。 哎呀，郭小姐好，要你等，不好意思，要你等，不要緊，我知道，我比較愚蠢一點，我不在香港長大一點，我聽到你的堂我就對政治有少少知道，以前不知道，那這陣子經常說什麼愛國愛港，我就想問一個問題，梁振英是拿香港中國的 passport 還是拿英國的？ 特首的特首和主要官員根據基本法一定要拿特區護照，在外國沒有居留權，即是說他不能拿外國的護照，因為他外國不能有居留權，所以應該是拿特區護照的主要官員和特首，而且梁振都是的，應該是的，主要官員應該是的，而且郭小姐請說。 我經常聽你們這樣說，又說特首將來去英國有種田、有城。 因為梁振英在英國讀書、留學，他太太的姓也有點奇怪，不是中國姓，我不知道什麼原因，他的弟弟都是在英國讀書的，亦都不排除一個可能性，他沒有做特首，他的國籍就沒有需要有限制的。 可以回去，可以拿回，我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拿回國籍都可以，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有很多種辦法，這個我們是一個推想，就是這樣。我經常覺得很奇怪，經常都愛港愛國，什麼叫愛港愛國，就是愛怎麼界定，如果你解釋到他們不是拿外國護照，我都覺得OK，但愛不愛不知道，愛不愛的話，從香港人的 福祉唯依歸去愛，還是純粹從北京的角度去愛，而漠視了我們香港人的福祉，這個是大家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好嗎？多謝你，葛小姐。多謝你。多謝你，黎小姐。你好，黎小姐。請講。黎小姐好。有什麼意見？你好，黃哥，黃律師。你好。晚安。 怎樣？喂。有什麼想說呢？你發表意見吧。是啊。 我想說譬如香港人去到美國旅行，去到美國醫病，醫得不好，他有沒有權要求香港政府派飛機載他回來香港醫呢？有沒有權？這個權，所謂有沒有什麼原則呢？所謂權呢， 很多時候是用人道的角度考慮的，當然在法律上沒有這個權利， 你不可以這樣做，但人道上是不是可以呢？ 譬如舉個例，你不要說美國，美國醫學比較發達， 譬如有人去非洲旅行，去看動物大遷徙， 突然之間發病很嚴重，非洲的醫療又不行， 他希望呼籲一下特區政府或者有關的醫療人員可以幫他手， 其實我覺得這個呼籲作為一個香港的公民都有權提出，是不是人道上，不過就不要好像一定要幫你這樣，這個世界沒有一定的，有什麼可以令到特區政府一定幫你呢？你說我覺得好像我姐姐姐姐好像說到 香港政府什麼都不幫我們，提出來都覺得有得的，提出來又不會犯法的，我覺得去到有些位置，親人關心則亂，這個一定的，換作是你，你都可能會這樣的語氣，可能用詞有些說話語氣很簡單，你想想，你設身處地，如果是你呢， 譬如美國什麼外地旅行有事的， 有沒有呼籲香港去幫呢？如果逐個去幫，要多少？我又舉個例子，早前在泰國有亂局，有紅衫軍，有黃衫軍，有人佔領了機場，大家回不來了，是不是？在香港的家人滯留在泰國的香港旅客，大群人的事，大群人就沒事，大群人就還要多些錢才送得他回來，為什麼他們又好像老鳳一樣，一定要特區政府要派特機去呢？他要負責任，誰叫你亂你又去？ 你又想想，人之常情，只是說說，是不是？這些人是人之常情，不過就為什麼去美國醫的人又不會要求，而去大陸醫的人就要這樣？那去肯雅醫那些呢？要求有沒有問題呢？我覺得黎小姐這樣，好不好？我們想想，設身處地自己想想。黎小姐，我會覺得是施 比受更有福，如果我們是了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抱著你的心去，抱著你的心去，多謝你黎先生，你好。喂，黃律師，請講。我剛才聽完教授陳文毅講，其實我聽完之後心裡很不舒服，其實李同志、喬同志那些，他們不是我們官員來的。 李同志、喬同志，對不起，除了講同性戀之外，我就不會叫同志的。 他們共產黨是先同志，不要緊，李黨員、喬黨員。 其實他又不是我們的官，首先這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說，其實他來到，他又說不是定什麼框架，但是當他兩個講完之後，所有無論政府也好，議員也好，都在他的框架裡面找立場了，找些話去講了，甚至乎好像剛才陳教授那樣，在別人的立場裡面再找一些話他覺得可行的事去做，其實 基本法是否真的扔掉了，可以燒掉了，他們說的不是基本法的東西，他解釋他的觀點而已，但不是他不代表到中央下來釋法，他還未釋法，你又說要這樣，林鄭那些又說要這樣，林鄭又已經跟著他的說法，其實這樣就不違反別人的說法。<笑> 好像未立法已經被你說了，即是好像京官說的說話就是法律那樣，是嗎？是的，我們基本法不知道我們是什麼，而且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諮詢政改那裡應該是三人組的，如果大家是留意聽昨天的其中一個三人組所放的話，就是說我們不要兩極化，還有政改諮詢就不要流於口號，有很多這些說話其實是 已經是變了很多指引和框框，根本就是高度干涉和極度侵害香港基本法，我們不是高度干預中國國事，現在是他們干預我們基本法，自己閹了自己，我們要官員，你一是直接叫李飛來做特首，他說事，特首大，我們也沒辦法，是不是？即是打橫來，法律大政策就是定是特首大，我想都不是。 京官最大，京官大，他最尾都京官，李飛算是京官下面，在北京來的，哇，每個來到京官，是啊，他其實他的官應該跟特首差不多，你知道來自北京的九品芝麻官都大幾級的了，你明白嗎？那是，我們在小漁港，一個小資源，但是 其實我有覺得這樣，我希望那些幫我們爭取普選、爭取民主的一眾的議員、各方好友，就真的不要再又在他的指引下再找一些對自己有幫助的東西去講。但是湯家驊就說很現實考慮，他說很現實地想，我也很尊重余大的律師。 之前都說你們接受一下其他人意見聽聽，沒壞的，我都沒問題，聽聽吧，千萬不要到真的又說政改投票的時候，就好像上次那些，我們起碼有些事握手，什麼什麼什麼，我真的寧願原地踏步了，沒動過，什麼說叫做有多少袋多少落袋，那些東西，是啊，那些很難聽，投完你票之後你說這些東西真的 真是慘的，多謝你黎先生，今天我們都談了很多話題，其實有很多話題我們還沒時間去摸到，可能是有些劏房的問題，火警、劏房很狼狽，我覺得劏房永遠是香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樓，你把間隔劏了， 而且不同我們所說的新界的潛建，你自己來報，新界很多潛建我們還可以目測到，但劏房你看不到，而且危險很重要。沒錯，昨天見到那些人只是一層樓一間房出事，就已經搞到整個大廈都這麼狼狽，你知道這個毒樓其實在香港是到處都是很危險的，其實 另一篇當然是你想說這個堅哥，今天沒時間說了，沒時間說了，TVB贏了，言論自由輸了。 我覺得堅哥這篇我們上了我們的Facebook， 值得看一下，我自己覺得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各位聽眾， 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 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